乐团的两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我是消防车，守卫着这座城市。很多人说我有红色的铠甲，坚定的信念和无坚不摧的体魄。可是，每当看到人们因为不小心的疏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，我的心…… 提高消防意识，远离火患，幸福平安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今天为你带出的是2007年 DG 唱片公司录制的名为《梦幻曲集》的 CD 当中的音乐。这是一张大提琴与吉他二重奏作品集，由中国大提琴家王健和著名的吉他演奏家葛兰·索希尔演奏。王健醇厚沁人心肺的琴音，加上索希尔空灵悠远的吉他，营造出一种舒缓放松的亲密氛围。CD 中的曲目全部是两位演奏家精心挑改改编的小品，有法雅的西班牙舞曲第一号和娜娜巴桑蒂的来吧来吧我可爱的新娘，弗雷的梦后，还有维拉罗伯斯的咏叹调，刘荣发的牧歌，舒曼的梦幻曲，舒伯特的蜜蜂，比亚佐拉的天使米龙加，阿尔加的爱的致意，皮亚佐拉的1930餐厅，巴桑蒂的罗根河，柴可夫斯基《秋之歌》，西贝柳斯的练习曲，维拉罗布斯的马祖卡小夜曲，大卫多夫的田园浪漫曲，帕拉迪斯的西西里舞曲，弗雷的摇篮曲，劳埃德威伯的回忆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